仓库提取毒品，再派送俾毒品卖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61点，升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11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9，日元110.5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6，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01.34美元，卖出价是1,803.34美元。天气方面，台风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广东，而沿岸地区亦有骤雨。在清晨五点，烟花集结在上海的东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南缓慢移动，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朝早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嘅家居环境系咪适合养宠物噶？你有冇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 上 pets.gov.hk 睇下啦。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每晚9点半，东奥盛事共融体， 共融第一。奥运开幕之后，每日播放的比赛精华，提供手语传译和英语旁述选择。 另外，更有乌都语旁述比赛精华放送，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欧瑞强，我最希望点前情感受为香港队打气。点解拣呢只歌？你留意歌词就明噶啦。 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 向前冲！ 我系林超荣。我 而家国剧嗰个投资真系好浩大，拍得住美剧喺取景啦，投资喺美术方面。嗰啲歷史劇呢，你真係愛嚟只教科書呢都绰绰有餘，因為考證得好仔細。 晚晚睇國劇830， 港台電視31，號手就位。 早晨陽光帶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機會重新開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電台第五台，錢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 姐姐的南屏晚钟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十二分，早晨早晨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在星期六的清晨上嚟陪伴各位哥哥姐姐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7月24日星期六嘅早上咧，农历咧就系月圆嘅日子啦，6月15日初一十五食斋嘅哥哥姐姐咧就记得留意咯噃啊！不过通常都唔使我提，一定系佢哋比阿佩佩更加清楚嘅。啊，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7%，有一个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噶噃。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不信 是何般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姑薇姐姐的相思何伴啊。是这个英文歌 The Wedding 的这首歌，电影小云雀的插曲，我们有方日华的歌声。讲起你说电影的插曲，这首你识不识呢？没理由不识吧。 狼到 电影《马路天使》找到的这首插曲大家都很熟悉，看起周旋一定会想起这首歌《天涯歌女》。好，那么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啊，似乎都系麻麻地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气系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嘅。室外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继续，我哋有姚莉姐姐嘅出现。大江东去。 那大江东去不回头，又是浪滔滔，它又是静悄悄。爱情像流水，像那大江东去不回头，向东流，流到沧海不停留。为了你，我为大江在呼号，看他心起浪滔滔。为了你，我为爱情在呼号，在呼号。桥和天涯，一种人何处寻找？看流水悠悠，看那大江东去。街边的灯，黑 想的是你的 情你系等紧做，又有冇啲人你系等紧佢嘅咧？其实生活咧，每一日都喺度等，等咩咧？可能朝头早等起身啦，等食早餐啦，等出门口啦，等巴士、等地铁啦，系嘛？即系每一日都喺度等紧。咁但系当你喺度等嘅时候，你会唔会谂下？嗯，同样地都可能有好多人喺度做紧同一样嘢，都系等紧咧。有时唔好太多埋怨话啊，我真系等咁耐啊，咁诶，点解咁耐都未有啊？有得等。仲好过冇得等啊嘛，系咪？痴痴地等，我哋有静婷姐姐嘅歌声。好，闹钟咧就快到五点半钟咯，我哋呢个时间咧就等听新闻啦，系等听五点半钟新闻。翻嚟之后咧就等听剩翻落嚟嘅一个钟头清晨上嚟，我哋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东京奥运会开幕礼昨晚近11点在东京国立竞技场圆满结束，奥运圣火由日本女子网球手大阪直美燃点。开幕礼一共有6000名运动员和随队职员，900名嘉宾和3500名传媒入场参与。 整个开幕礼历时近四个钟头，加入了不少的疫情元素，又为因为疫情离世的人默哀。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届奥运面对不少阻力，受到疫情挑战，要靠前线医护和义工等无名英雄以及日本人支持，才得以顺利展开。各国和地区的代表团随后陆续进场，中国代表团由女排的朱婷和男子跆拳道的赵穗手持着国旗进场。香港代表团由剑击的张家朗和羽毛球的谢英雪担任持旗手，带领香港运动员进场。警方侦破两宗贩毒案，捣破一个运作三个月的贩毒集团，涉及超过一亿元毒品。警方采取打击贩毒行动，在九龙和新界19个地方拘捕五名本地男子，包括贩毒集团骨干、派送员和买家，合共检获120公斤不同类型的毒品，市值大约1亿710万港元。警方表示，今次首次发现有贩毒集团租用多间小型仓库，电召物流客货车，透过监控镜头指示送货员去到仓库提取毒品，再派送给毒品卖家。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主席和副主席涉嫌透过阳春系列三本儿童绘本煽动仇恨，被控各被控一项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拒绝两人保释申请，将案件押后至8月30日下午再讯。工会另外亦有三名干事被捕，昨晚获准保释候查，9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涉案的三本绘本在去年6月至今年3月出版，名为《阳春守卫者》、《阳春十二勇士》以及《阳春清道夫》。国安处同时冻结工会大约16万元的资产。中国外交部宣布对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等7个美方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说，美方炮制所谓香港商业警告，无端抹黑香港营商环境，非法制裁多名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官员，有关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决定采取对等反制。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对美方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发言人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企图干涉中香港事务都是不自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61点，升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11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9，日元110.5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6，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01.34美元，卖出价是1803.3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间中有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日后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朝早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挥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在昨晚看这个奥运的开幕式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很想早点睡，但是一直都在等港队香港队几时出现呢？四年一度的盛事，今年是五年一度，因为疫情的关系将这个奥运腾迟了一年，但是都无了大家对奥运的热情，大家都很期待，即希望可以为我们的香港运动员打打气。今次亦都有40多个运动员，当中都大家都很多很熟悉的面孔，希望他们全部都发挥这个狮子山下的精神，个个都努力拼搏，为香港赢得一面奖牌。即我不敢说即要个个都拿到奖牌，只要有一面我都觉得是很开心的了。好，时间就来到早上的5:41，听见的由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清晨赏你，今早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刚刚为你带来的那首歌不需要我介绍了，当然有 Logi 的狮子山下，这首都真的不用介绍了，是吧？出面有间中有骤雨，都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可能你那头落紧雨，又或者你这一头呢就没雨。 常的睇几远，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从提到家中善前旧宴，从回旧你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长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父辈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孝心，这心里已碎，念到故乡两老，愿似燕子家乡飞去。 返嚟姐姐故乡的雨。有雨好多时候都会有风。所以想起小凤姐的这一首歌。唉，周围唔好落咁大雨啦，好冇。停一停，等啲水退咁啲先。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夏天秋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抱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情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想到时季节变更，梦中整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往日也要被蔽人，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下。 风的季节确实是风的季节，不过香港都是一个福地来的，因为呢望到这个天气预报有两个台风，但是都吹不到来香港，不要吹来香港。虽然呢即是因为有台风的关系，即是引致到可能天气都是不稳定，但是呢都不要紧的，最重要呢都是安在家中啦，特别是即是这个疫情当中呢，可能都会觉得有啲闷嘅，即係你话成日都屈喺屋企，咁喺啲适当嘅时候先出门口。我成日都讲呢，哥哥姐姐可以早啲出门口㗎嘛，係咪啲后生嘅起身呢就早啲出嚟伸展下啊，跟住呢买好餸呢，跟住就返屋企。咁到后生仔出街嘅时候呢，咁你又喺屋企，咁大家都安全㗎嘛，係咪。天气预测方面是怎样呢？间中有骤雨，早晚各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明日各部地区 系有狂风雷暴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雨啦，有风啦，当然喺个天空上面仲有太阳白白嘅，不过一个够啦，如果千个太阳太热啦。不过看嚟暖大家嘅心嘅，我觉得几一个都冇问题嘅。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 陈洁玲、叶德娴《千个太阳》啊，嗱，头先喺报道呢一个天气预测嘅时候咧，就讲今日嘅天气咧就吹轻微至和缓嘅偏西风，突然谂起呢一首歌，即刻去揾啊！西风一定系会谂起呢一首啦，可你原唱吴香伦，不过唱红嘅有佢麦洁文，《帘卷西风》。 卷起一段感慨。 尽美好回复现实中。 天有不测之风云，有风有雨，有太阳，有冬，有落雪，其实都好正常嘅。所以其实咧，香港一个真系好好嘅地方啊，因为可以经历咧一年四季，有啲地方啊就系长年都热，有啲地方咧就长年都冻。有得经历一年四季，即系话你可以着唔同嘅衫啦，系咪？个人都会开心啲噶嘛，系咪？冻嘅时候咧就揽住张被又觉得好舒服，热嘅时候咧哇可以去做一下啲户外嘅活动啊，游下水都系开心嘅事嚟嘅。凡事所有嘅嘢正面睇咧就会开心噶啦。 斯等七个美方人员同埋实体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话，美方炮制所谓香港商业警告，无端抹黑香港营商环境，非法制裁多名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官员，有关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决定采取对等反制，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对美方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天气方面，台风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广东，而沿岸地区亦有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烟花集结在上海的东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南缓慢移动，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间中有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朝早7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搭二啦，听緊的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省嚟，今朝早呢有钱佩佩继续陪伴你嘅。嗯，要再次提下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1年嘅7月24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呢就係6月15啊，呢、這个月圆嘅日子。室外温呢而家有27度啊，相对湿度 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嗯，咁喺呢半个小时里面呢，除了有我之外呢，当然有哥哥姐姐嘅老友记啦，梁万福医生一阵间会出现。今日呢要同大家讲下呢一个问题呢，唔知道你都会唔会受着困扰呢，就係讲緊头痛啦。嗯，头痛真係可大可小，有时痛到呢哇直头好似呢拿住拿住咁。有时呢又觉得呢个头重重呀，好想即係累低呀，就要搵个地方恰下咁。有时当然要周围去搵止痛药，希望可以令到个头痛减低啦。或者有时可能係你啲屋企人激亲你呀，或者你俾啲事情呀令到你好烦扰嘅时候，你个头好头痛啦。咁究竟头痛呢个症状，我哋要点样去得以舒缓，同埋点样头痛先至系为之危险，我哋要特别正视呢？嗯，一阵间咧就会有梁万福医生咧同大家讲清讲楚啦。听首歌翻嚟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这个时候我们有妹姐的出现。我知道很多哥哥姐姐都很喜欢的这一首歌《似水流年》。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动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转，在我每天挣扎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好看。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怀念往年， 我某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 在于神，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点钟嚟到呢个时段咧，就会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我哋嘅老友记又出现啦。梁医生，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系啦，梁医生啊，咁啊，我哋咧成日都讲好多唔同嘅病征咧，令到我哋啲哥哥姐姐咧能够知道自己嘅身体嘅状况咧，从而咧就可以病向浅中医啦。今日讲呢一个症状咧，我谂可能真系好细个到好大个都会成日都出现嘅。可以好嚴重，亦都可以係好輕微。我講緊嘅咧就係頭痛啦。咁好多時候咧講啊，感冒就通常都會頭痛噶嘛。係咪一頭痛淨係感冒，定係頭痛都有分好多種？唔係話淨係感冒嘅咧。 啊，感冒嘅頭痛咧，通常同發燒有關嘅啦。 嗯， 即係我哋任何原因令到我哋發燒，即係話體温上升，咁頭都會痛嘅。 嗯。 因为当体温上升的时候，我们血管就会扩张。当血管扩张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个我们的头顶都有很多的，即我们的感知细胞啦，就感觉到我有个痛，就是通常的原因，就是感冒。但当然就发烧痛主要原因都是感冒啦，咁多人有好多唔同原因啦。而家你有新冠肺炎啊，有尿感染啊，任何原因令到我哋有即系感染又发热咧，都会痛嘅，有头痛。咁呢个通常都系有个症状啦，就唔系纯粹头痛啦。 嗯， 通常加埋哦，你有兴啊，咁啊头痛，咁你通常咧呢、這个呢、這个症状。去到要去睇醫生啦。 嗯，咁如果淨係得頭痛，我成身啊揾暈曬都冇地方有唔舒服啦，淨係得頭痛咧？ 咁啊，淨係得頭痛咧，就好多唔同原因啊嘛。咁最常見係咩咧？咁就係你做完節目之後啦， 好眼瞓， 係唔夠瞓， 係 咁就唔夠瞓啲人好多都會頭痛痛頭痛咁嘅。 係 咁呢個就一個亦都係都市人咧常見嘅原因啦。譬如話你趕通宵啊，讀書啦。 有壓力啦， 系啦，咁你做咗好耐，咁你都休息唔到啊，休息唔到咧，肌肉會繃緊嘅時候，就會有個痛楚喺度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另一個原因，喺都市人常見。你話最常見咩原因？一就係發燒，二咧就係可能工作過勞，休息唔夠，肌肉得唔到我哋充分嘅休息嘅時候咧， 緊咗啲肌肉咧，咁就會嗰啲我哋神經線咧，就覺得又痛呢樣嘢噶啦。 嗱，我哋成日都講啦，唉，呢件事真係令到我好頭痛啊！咁壓力係咪其中都係會令到頭痛嘅一個原因咧？ 嗱，其實壓力咧，正常你可以舒解壓力咧，就唔會頭痛嘅。 嗯， 都係壓力變成你有一個所謂焦慮啊、緊張嘅時候咧，你舒解唔到壓力。咁嗰陣時咧，我哋啲肌肉變緊嗰陣時就會痛啦。咁我哋通常我哋頭部罩住咁。最常見嘅原因咧，睇醫生頭痛咧，唔係發燒就係呢啲咁嘅情況噶啦。 嗯，咁如果你發現你休息過後或者嗰件事情已經處理好之後咧，你嘅頭痛得以舒緩咧，咁就唔需要太擔心啦。係 啦，啱啦。咁你譬如休息覺瞓完咁。咁你又冇事又唔使擔心嘅。 嗱，你知啦，頭痛咧又有即係講話，哇！成個腦一齊痛啊，又偏頭痛啊，一陣又後腦痛啊，咁點樣痛先至為之我唔使擔心嘅咧？ 咁啲長期痛症咧，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就係話你一啲短期啦，即係你感冒啊、發燒啊、膀胱炎啊、肺炎啊咁啲頭痛係短期啦，醫好個病冇事啦。 嗯。 頭先嗰啲緊張啊。工作過勞啊，放鬆唔到又係，通常係短期。 嗯， 咁咪較為長期嘅，有啲人長期都有頭痛，有咩原因呢？即係話我哋喺個頸同頭嘅部分嘅神經線，會有啲問題啦。 嗯， 即係呢個痛症嘅根源喺邊度？個根源咧就可以包括咧，就係最常見咧，其實一啲神經線有關嘅。神經線有關咧，我哋大家咧工作咧就話啊，我哋成日都坐喺度啊，對住電腦啊，打機啊，咁條頸就會梗啦。 係頸梗膊痛啊嘛。 係啦，頸梗膊痛咁啊！啲人咧就話：，唉，我頸骨痛啊，最多咪應該避下頸同個頭有咩關係？嗱，原來咧我哋頸椎咧其實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節嘅。 嗯。 咁啊，頭一二節個頸椎出嘅神經線咧，其實就係我哋個。即係個頭殼頂、頭皮方面嘅嗰個即係神經線嚟。 嗯。 咁所以咧，我哋喺個頸椎裏邊有頸骨嘅關節炎啊、生骨刺咧，咁可以壓住咗個第一、第二節神經線咧。 嗯。 咁我哋就會有呢、這個即係喺嗰個即係頭痛啊。頭痛原來其實好多人係因為頸痛、頸部嘅問題。 即係扯到上去個頭都痛。 係嗰啲神經線壓住，你咪有痛咯。咁呢啲係一個。都好常見，尤其是即係寫字樓工作嘅，即係你翻工要對住電腦啊，成個頭惡惡咁啊，或者你打機打得多嚇，得即係低頭族，咁又係長期嚟講，講到即係年紀大啲咧，咁呢個又可能性啦。 嗯，咁如果係個枕頭唔啱啦，即係瞓喺頸啊，或者即係長期個枕頭都可能唔適合你嘅，咁係咪都會即係引致到呢樣嘢，即係會可能半夜瞓下會頭痛咁樣咧？ 咁半夜瞓下頭痛，頭先講到同頸部有關，就當然有一啲原因啦，就話我哋個頸骨嘅承托唔夠啊，頸痛本身都會令到一個人有頭痛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都係講緊呢啲都係話我哋肌肉嘅訓練啊，我哋個。个位置啊，同埋充分嘅休息咧，帮得到。咁多人归根到底，原来呢度咧系一啲嘅颈骨嘅神经问题。咁你可能就要长远嚟讲，我哋就医好个问题啦。可能睇医生啊，另外就系话我哋嘅坐姿啊、瞓嘅姿势啊、床褥啊，呢啲全部都要配合，即系减低佢压力咧，当然可以帮到啦。 嗯，但系瞓瞓下头痛嗰啲系又点样嘅咧？ 瞓下头痛咧，就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头先你提过一个咧，就是、偏头痛。 嗯， 偏头痛系咩东西呢？就是、一个头痛病，就话、是、我哋即系喺个身体里边有啲物质嘅异常咧，令到突然之间我哋会有头痛呢样嘢啊，就是、一啲令到血管扩张，脑部嘅血管扩张，咁突然之间咧就会痛啦。咁我哋叫偏头痛。偏头痛咧。咁顧名思義，一般嚟講咧係一邊多啲嘅，通常咧，不過咧嚴重嘅咧就可以都係兩邊都頭痛都得嘅。 咁會唔會係擲住嗰邊，即係瞓覺嘅時候擲住嗰邊，咁所以咧啲血就唔係好夠啦，咁就嗰邊痛咧？ 我都唔關事嘅，就偏頭痛咧係嗰個我哋大腦裏邊嘅血管咧突然間擴張，令到我哋有一個痛症喺度。 嗯， 咁都係同你嗰個位置係完全冇關係嘅。 嗯， 又係一個。即是病嚟嘅，咁呢个病当然如果系简单 你一啲偏头痛咧，可能我要睇到医生啊，检查咗呢都系偏头痛，又唔系好严重嘅时候咧，好、多偏头痛咧都食啲止痛药都得噶啦。 嗯， 咁当然有啲人好严重嘅话，通常偏头痛开始咧都会有啲嘅预兆啊。 嗯， 可能只眼咧好似见到啲光啊、斩啊，咁即系跟住咧就作呕啊，咁即系佢又好怕光噶啦。咁呢啲咧就偏头痛嘅一啲症状嚟嘅。 嗯， 咁我哋呢一类嘅好严重嗰啲咧，要食一啲长期嘅药物啦。 嗯， 嗰啲药物去减低佢翻发可能性啦。但系有啲时偏头痛咧，同我哋一啲食物都有关系嘅。 例如咧， 通常咧同我哋有啲譬如芝士啊、香蕉啊呢一类嘅食物咧本身。是容易誘發到去到有個偏頭痛的情況，咁啲嚴重的病患者，我哋可能都需要喺個食物裏邊需要即係戒口都唔定噶。 嗯，咁當然就唔好自己立亂戒啦，因為芝士都係啲有益嘅食物，咁香蕉更加係有益嘅食物啦，係咪？ 咁啊，醫生會診斷咗之後先至同你講嘅， 所以你就唔好亂咁戒，最緊要咧就係睇醫生，係啦。咁讲緊头痛，头先你讲嗰啲都系似好轻巧嘅一啲嘅问题啦，系咪？咁但系有冇啲头痛系我哋真系需要特别留意？原来你唔理佢可以变为好严重嘅病咧？ 咁当然咧就头痛有其他原因咧，包括我哋个眼部嘅吓痛症啦，即系话眼睛里边有问题都会有头痛嘅。 嗯， 急性青光眼啦。 嗯。 你會眼痛同頭痛啦，嚇、 嗯， 咁呢啲我哋或者一啲眼疾方面咧，都係一啲會令到我哋有長期頭痛嘅，咁、所以我哋覺得頭痛又眼花，睇嘢唔係好清楚，咁我哋就要睇醫生檢查啦。咁、就再問一下我啲咩頭痛會唔會好嚴重咧？就包括話我哋嗰、那個即係腦裏邊嘅壓力提升， 嗯， 即係腦壓提升咩原因咧？可能有肿瘤啊，咁即系长期压住咗，咁就会有痛啦、视力有问题啦，咁呢啲咧我哋都可能咧就系要去检查清楚啦。 嗯， 咁我哋头先系讲到，即系眼睛系一个常见嘅问题啦、另一个头痛嘅原因咧都系话同我哋头有关啊。 嗯， 啲鼻窦炎啦，系吓，咁、我哋即系鼻窦炎里边严重嘅咧，佢积咗啲。隆喺度咧，都會一個好即係緊要嘅頭痛嘅情況。 即係你咁講，頭痛好多時同我哋個七個孔都好關係嘅喎。 係，佢啱啦，佢話耳仔痛啦、耳痛啊更加緊要，但係通常好多時咧耳痛我哋都知道咩原因啦，牙痛啦、即係眼耳口鼻都會啦，係、咪？ 嗯，即係簡單啲嘅上半部分。咁除此之外啦，會唔會即係我哋最擔心頭痛之後？会唔会引起中风啊？或者会唔会引起昏迷啊？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咧？ 咁一般嘅食头痛咧，就都唔会系会令到引起中风嘅。反而你中风嘅人士，即系脑出血嗰啲人士咧，喺嗰个起初嘅时候，有啲人会有头痛嘅。咁、但系中风大部分都系即系脱血性中风啦，即系脑管闭塞嗰啲系唔会有痛嘅。咁有痛嗰啲咧就系通常出血性啦。出血性或者我哋有个血管瘤咧。血管瘤少少渗血嘅时候就会嗰、那个即系喺个脑膜嗰度感知道佢痛症咧都有严重嘅痛嘅成分。咁所以咧我們有头痛，有一啲嘅头晕。亦都系即系唔系短期内可以消解嘅咧，其实都系要去见一见个家庭医生啊，睇有冇咩嘢啊，做一啲检查，咁诊断出系一啲短期性嘅问题，定系一啲可能需要做一啲嘅。即係深入嘅測試啦。 當然啦，你話頭先阿梁醫生都講啦，一般嘅頭痛咧，可能好多時候都係唔夠瞓，或者啲壓力，又或者可能係你嘅坐姿啊、睡姿嗰啲。如果你呢一紮你都搞掂曬，然之後都冇改善嘅話咧，咁你就真係要好好咁樣去正視頭痛呢一個問題啦。好，咁今日咧唔該曬梁萬福醫生嘅，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嘅病徵同大家探討一下咯噃。拜拜。 拜拜。 好啦，今日嘅清晨爽利时间又够啦，约定你下个星期喺同样时间，我哋再喺空气中相遇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